曾驻京外国媒体负责人系列访谈，我看北京这五年，老社长的故事。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Hello， 欢迎大家回到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30到9:30准时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小伙伴们可以搜索 FM98.2 AM927 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请来了一个餐厅老板。 对，餐厅老板、 之前我们节目来过这个面包房的老板娘，对吧？ 怎么着、 这个餐厅老板 你有什么想法给他们强强联合一下， 撮合一下啊。因为什么？十一长假今年又恰逢中秋、 哎、 得吃点好吃的， 吃点好吃的。 这个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的餐厅，然后这餐厅还特别有故事， 特别有故事 尤其是这老板有故事。 对，我们先首先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郑宗阳，欢迎宗阳，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好羞涩、 这个、是第一次上节目 喂，宗阳，我要是你的话，我现在就是你让我说话了是吧？让我说话我就不停了，我就赶紧打广告，你知道吗？ 对对对，比较内敛，比较内敛 啊。 这个 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宗阳的这个 经历 啊。郑宗阳是在复旦大学读的本科，然后期间呢赴西藏阿里做了一个这叫什么田野调查是吗？ 对对 啊， 这是一个社会学的调查 社会学的调查。然后呢在伦敦大学攻读社会人类学的硕士。在2011-2012年的时候呢是回到了家乡乌鲁木齐试水餐饮行业试验成功啊，一会儿我们再讲一讲怎么成功了啊。而呢2016年的时候呢在北京创办了第一家荣食创意菜餐厅啊，到今年8月份的时候是在这个世贸天街就我们附近 啊，我们对面 对，开了一个700平米的餐厅，是这个第二家店是吧？ 对对 啊，然后目前还有一个研发中心。 这个在北京的小伙伴知道在世贸天街开一个700平的餐厅是以什么概念哈？如果是在其他的城市可能就没太有概念。世贸天街是一什么地儿呢？ 世贸天街是一什么地儿呢？ 我们上次跟大家介绍了这个 世贸天街是乔芳草地的街坊 就是上周我们来的乔芳草地的总经理，对吧？人家成立5周年了，是一大商场。 对。 然后呢，在这对面就是世贸天街。 对，街坊、 有一特别大的这个天空中有一大屏幕。曾经有人在这求婚来着。 我还往上头发过照片呢。 真的。其实有的时候吃到一家就是味道非常好的、非常可口的这个餐厅，就会想，哎，这餐厅是什么样的人开的呢？这么有格调，对吧？ 对。 今天我们让这个餐厅老板露出真言了。 怎么着？还是老规矩，从头刨是吗？ 就是可能我觉得郑宗阳看起来不太像这个大家想象中的餐厅老板 啊。对，就是 戴个眼镜儿。 嗯嗯，因为可能就是刚才爽爽提到的这个。就是宗阳开的这个餐厅，它是非常有格调， 嗯， 对吧？ 非常有。来，我给大家看看图片吧。 好好， 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荣食的。首先给大家看看外景， 嗯、 这是这个外景的一个感觉， 怎么像一大酒吧似的？ 对，就是有一个好像这个着火了似的这家店 啊。 嗯、来，宗阳跟我们说一说吧，这是为什么这么设计啊？ 对对，这个我们现在试营业嘛，试营业了一个月的，经常小朋友就路过，然后跟妈妈说是着火了，着火了，每天我都能听到无数遍这样子的声音。 嗯， 这个因为我们为什么这么设计呢？就是当时啊，我们这个名称叫荣食，所以我们希望创造的一种消费场景吧，就是三五个好友大家围炉而坐，互诉衷肠，最后忘却了时间。想表达的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嗯， 所以呢，我们在整个的 VI 的这个设计，就是整个的这个，这个 logo 啊，包括这些其他的一些设计方向上呢，都是遵循着这么一条宗旨， 嗯， 就我们希望创造出这么一种，给人以温暖的这种消费场景吧， 嗯， 我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宗阳他们就是为了这个。店的各种设计多么花心思哈！我第一次去荣食第一家店的时候，在进门这个就是他们那个吧台上， 嗯， 看到就是有一条这个火焰， 嗯， 你想在桌子上， 嗯， 有大概一米多的这个火焰在燃烧，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视觉的冲击力。 是这个真实的燃烧的火焰 啊！让宗阳来说一下，他们专门设计了这样的一个东西 啊！ 对对对，实际上它不是真的火。 哦， 我们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借鉴了一些仿真火焰， 嗯， 就是他们所谓的叫3D 火焰的效果。然后我们把这个仿真火焰呢又改良了一下， 嗯 嗯， 然后现在可以实现半自动化，就是把水一打开，然后注满了之后呢，这个蒸汽和灯光的配合看起来就跟真火差不多， 嗯，它其实就是一个。带一种特殊灯光的加湿器的感觉 啊，对，原理上其实挺简单， 嗯， 然后就是，但是得需要调这个颜色， 嗯、 怎么样去更像一团火， 嗯， 对。 据说这个小装置现在已经要申请专利了，未来以后这个开餐厅又就做一别的商品， 嗯， 家里的这个以后这壁炉里可以装一个，对吗？ 对， 嗯。 对，其实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餐厅的设计的理念呢、啊，就想说是以后这个消费场景创造出来了，然后你来我们餐厅，吃一顿饭，你发现哎这个东西还不错，你这盘子哪儿买的？然后你一翻开，你发现底下有价格，我们可以卖给你、 嗯、 啊。然后呢， 远看是一餐厅，近看是一买手店。 就是一切这个关于美学的东西啊，我们希望去传播这么一种，一种美学的审美、 嗯、 然后呢你在这儿感受了之后呢，所有的东西呢我们希望跟你一起去分享，你要想在这儿买我们也可以帮你去搭建这个渠道， 嗯， 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去买到一些你认为不错的东西 啊、 嗯。 刚刚说餐厅呢就突然说到美学了、 嗯、 可见这个老板来头不小， 来头不小。 嗯，我们先看一个这个啊，网友朋友啊，这个花椒用户09150102596，他说活力酒吧还有公众号。哎呦，你开玩笑呢？我们怎么能没有公众号？ 我们何止有公众号？ 我们何止有公众号？我们有一厂子，我们这是这个 有工厂， 魔力工厂， 对，魔力工厂。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 我们厂长姓张。张厂长 啊，这位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搜索982魔力工厂， 嗯， 哎，就能够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对对 啊，刚才也说了，说这个餐厅老板想法不少啊，那究竟他是学什么的呢？刚才我们也介绍了，他本科你是学什么的呀？ 我本科是在叫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然后 文物与博物馆， 对，就是前一阵子比较火的那个，我在故宫修文物啊，这样都是我们的同行。 嗯、 然后呢，但是我虽然是在这个系里边，但是我一直对这个叫人类学比较感兴趣，所以呢，这从大三开始我就开始转这个方向，然后大四的时候就跑到西藏去了，到那个西藏的阿里，待了一年。在那个半农半牧的一个社区，不单是一个社区了，就是有好几个， 西藏阿里一共有好几个县嘛，东边有三个县，然后西边呢有三个到四个。这个当时呢我就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叫冈底斯山，就是冈仁波齐，冈仁波齐就是转神山的那么一个山，我刚好在那个山脚下的一个这个小的这个半农半牧的一个小村庄里面待了一年。 做什么呢？ 就是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听不懂。 怎么说呢，比较简单一点的说，就是跟当地人吃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然后呢去写他们这个小社会是究竟是什么样，去介绍给别人。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啊，可那不就是写他们村的事儿吗？ 啊，对， 是， 对对对， 啊， 但是他可能会从人类学的这个角度，比如说他们的社交啊，他们的邻里关系啊，对不对？ 宗教啊，还有一年的这些一些特别好玩的活动啊，这些东西， 说说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吧。 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能怎么说呢？讲宗教这个东西应该还可以吧，就是。他们那人就是喝了点酒，特别喜欢就是吹牛，反正是，然后说是他们这个什么谁见到鬼了，见到这样子的东西， 说的比较 玄幻， 说的比较玄乎， 对对对， 比较魔幻， 对对对，因为在他的那一整套体系里边，就是会有一些大家比较相信的东西，然后呢，他当地呢还有一些这种。治疗什么精神病啊，这样子的一些所谓的巫医啊什么的，这些东西，这都是一些它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的东西。 因为毕竟还是相对于比较落后的这样的一些地方。 对对对，怎么说呢？就是其实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文化体系，这个东西，有趣的事儿挺多。最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一睁眼就得开始喝酒。 啊，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尤其是冬天吧，大家那个农忙也结束了，然后也不需要怎么去放牧，这段时间呢，就是一起来这个之前酿的青稞酒，大家就开始喝， 早清就开始喝， 对对，从早上喝到晚上。我的酒量基本上在那儿练的也还可以 啊， 尤其是那会儿我要离开那个村庄，他们送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动，就是非常热情，一晚上。我喝了一晚上，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走的。等到我睁眼的时候，已经离那个村庄已经400多公里了， 就是不知道怎么上的车。 对对， 像一场梦一样。 对 啊， 那一年 梦一场， 有对你的未来，就是自己对自己的想法和规划发生一些改变吗？ 其实，就是刚才你们介绍我这个经历啊，就是从先搞学术，然后又去公益组织，后来又跑到这个什么开餐厅。其实我从我的人生轨迹来说，其实是没有太大改变，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在这个读书的时候，一直做的就人类学里边的分支是做游牧民的研究，所以我去的西藏。然后呢，我去国外读书还是做游牧民的研究，那回来以后去的那个公益组织呢是在内蒙古，我们还是在游牧民的社区里边，包括我现在开餐厅呢，我们还是跟这些这个少数民族的社区，包括一些游牧民去建立一些比较深的关系。因为就是我想说，就是我们餐厅的很多的原材料是从他们的社区里边去找的。 就经过这么多年的学术研究和田野调查，发现游牧民的东西好吃，是吗？ 对，对，应该是这样说。因为这个，尤其是我在内蒙待了又待了3年多，然后呢，他们那个牧区里边就是散养的羊啊，跟这个工厂这个圈养的这个东西，完全的口味是差得很大。这个散养的，尤其在包括它的环境，他们那种剪草地里边。养出来的羊的这个口感非常好，但是咱们现在大城市基本上吃不到这样的东西，所以我有这样的渠道，所以我就说，我们为什么不建立这样的渠道？我们做一个终端的供应，我们就是开一个餐厅，把一些好的食材拿过来，再加上我们的研发，最后呢，给大家呈现一个真的是把好的食材还原它本来应该有的价值。这是我们就整个餐厅的理念。 对，其实我特别想问宗阳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 那个时候是博物馆的学这个专业，然后是但是呢喜欢人类学，然后之后的这个脚步就一直在这个路上，就是不断的向前走。就是你觉得这人类学的研究过程当中，它什么东西最最吸引你呢？或者说你是骨子里我就向往那种，比如说这个可能自由一些，或者说无拘无束田园生活，这和你骨子里的东西是相似的吗？它什么东西最吸引你？ 我觉得应该是跟你本身骨子里边的一些东西是能够触动你的 啊， 因为人类学呢，其实最核心的东西啊，就是拥抱多样性 啊。 多样性呢，就是说，其实世界上在不同的世界的角落里边，人类是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存在的。 嗯， 在这种全球化的背景下呢，这个大家好像都过了一样的生活，但实际上呢，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都还有一些传承，那是他祖先的智慧。那我特别特别能够受触动，就是跟我不一样的生活。 嗯， 那我去体验，去把它再重述给大家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种有成就感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人类学最吸引我的是这一点，就是你能看到不同的生活。 嗯， 说的我很好奇哈，确实也是一脉相承的一个逻辑。像菜地的瓜说，听你说这个西藏的这段哈，说村里会有一个茶馆吧，说大家应该都聚在茶馆里吧，应该是瞎白活对吗？在的地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会启发你后来开这样一个餐厅？ 村里边的茶馆倒还真没有， 真没有。 对，因为大家这个，因为每一个村落都很小。因为我住的那个村落呢，我们到周末了啊，到周末了，大家这个稍微，这个怎么说呢？大家有时间了，我就跟着这个当地的牧民，我们一块儿去镇里边最近的镇里边，镇里面也叫朗玛厅，朗玛厅呢实际上就是 disco 厅 啊，跳舞的地方。 对，然后他们是非常这个欢快的民族，然后这一晚上啊。这一晚上能跳一晚上，一边喝一边跳，我是真的撑不住跟他们一块去，就每次都是白天了，天亮了然后才回家。我就去过两三回，实在受不住了，后边我就没怎么去了。但是说到这个茶馆啊，这个西藏那边的茶真的非常便宜。这个我推荐啊，大家如果要去这个拉萨啊，或者是日喀则啊，这样子去那边旅游的话，不要去那些比较好的酒店啊，就是你就随便去找一间，比如说像拉萨的，拉萨也有个，你们青年广播，拉萨有个青年路，然后包括那个大昭寺、小昭寺周边有很多这个小的茶馆，一壶茶也就5块钱、10块钱，能喝一下午，而且非常好喝，他们那个酥油茶。 这个在我们看来，这都是有点不可思议。因为你看，复旦本科，然后伦敦大学学院硕士，回来之后，这个应该是， 但是就是这一步的路也是随着自己就是喜欢人类学的这个路子在往前走，只是换了一个换了一个这个 换了一种呈现的方式吧， 呈现的方式， 对，继续从事跟这个行业相关的，只是换了一种呈现方式。 对，之前我想问宗阳，就是你在西藏这个生活的时候就是你记录下的方式肯定有文字，对吧？ 对， 会拍照，有影像的记录吗？ 拍的照我存到 U盘里，和那个移动硬盘都给我丢了，现在只剩一点了。 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如果说就是宗阳能够就是拍摄的话，就是一个小纪录片的形式把它记录下来，可能对这个 可以写一本书。 对，可以写一本书，但是如果说这种以影像的方式记录下来，可能会就是 更震撼一点。 对，没有去过的朋友可能会更有冲击力。 对， 现在变成你的独家记忆了，都在你的脑子里。 对， 是我独家的记忆。 对，我们说说后来去公益组织的这件事吧，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公益组织阿拉善，对吧？ 对， 非常大。 对，我在这儿需要给我的这个老东家打一个广告啊。那个我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就去了这个阿拉善SEE。这个基金会，这个在咱们北京这边有办公室，然后呢在内蒙古的阿拉善是它的发源地，在那边有办公室， 现在呢这个组织已经扩展到全国了、这个我们有700到800多家这个会员企业家。他这个组织呢是当时这个我们第一任的会长是叫刘晓光、然后他这个是之前、对是 赵四啊 对， 不是， 他是一个，对他是一个这个企业家，然后当时呢，他拉了这个其他的一些企业家，主要是集中于地产行业，包括这个王石啊，还有冯仑啊，他们都是这个我们历任的会长，他们当时想做的事情呢，就是看到这个内蒙古这个风沙严重，因为北京每年也有沙尘暴嘛，然后他们2004年的时候去那里去看到这个沙尘暴的严重性呢，他们希望去治沙，所以就在那儿成立了一个公益组织。然后我是2011年的时候加入了这个组织。 就也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应该说是富豪界的典范，就是在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资本之后开始要回馈社会了， 对，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了，对吗？ 对对。但是呢其实到现在呢大家也怎么说呢，也去承认了一种你无法改变的东西，就是沙漠它本身就是自然的一种形式， 对， 你治沙不是为了消除沙漠，而是让这种环境呢回归到就是人类适宜居住的这么一种状态下， 对， 而不是说我去把所有的沙子都搬走啊，所以当时呢可能企业家们野心都比较大，可能会认为这个治沙呢就是让沙漠消失，但是大家在自然面前其实人类是相对来说比较渺小的，这个又回到我们餐厅上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尊重多样性，同时呢我们尊重自然，就是我们更希望获得什么样的食材呢，就是人类和自然相对和谐的这么一种生活状态下去生产出来的食材，那才是真的人尝到嘴里边是能够受到触动的这样子的一种味道。 刚才有网友说你这照片都丢了，可惜，说不然放在这个现在的餐厅循环播放应该很有意境。 对对，应该是，其实我们餐厅也是噱头比较多，这真的，这个所谓的噱头比较多啊，但是呢，这个我们其实一直没有做宣传 啊， 是因为呢，我觉得做餐厅嘛，你故事再多，你的这个所谓的噱头再多，如果你跟大家巴拉巴拉讲这么多，最后大家一尝，我靠，真难吃，那可能就有问题。 对对对。 那其实呢，所以我们这两年时间呢，一直没有做任何的宣传，我们希望呢是用产品本身去说 啊，两年的时间都没有做，就是很大规模的宣传。 对对对 啊， 我们。这个朋友跟我们说你们可以把自己做成一个网红餐厅啊，或者是说 对 类似的这样子的东西，让大家更多的人去知道。我们自己的想法呢是，我们一定是说把菜做好，这是餐厅的本质。你脱离了这个本质之后呢，你再去讲其他的东西是不靠谱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做菜品的研发。我们最后能呈现给大家的是真的是一个不仅是视觉上的一种享受，同时呢是能让你味蕾是能够活这个开心起来的。我们希望是尝到这样一道菜呢，大家才有兴趣说，哎，你们这餐厅为什么这样？我们再去讲故事。 对，宗阳有一种这个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这样一种自信， 很踏实的感觉，一直在耕耘这个自己的就是菜品哈。 对， 关于这个餐厅的具体的这些噱头，或者说这个具体的菜单和菜品，其实我们在下半个小时会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对， 而且跟大家透露一下，我曾经亲身去这个宗阳的这个店里试过菜，然后试的我都就扶着墙出门。 哦，这是吃的是吧？您这个。有一朋友是花椒用户，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尾号啊2596这位朋友花椒用户，他说喝青稞酒什么感觉？ 喝青稞酒非常好喝。青稞酒呢有两种啊，就是这个度数低一点的青稞酒特别像米酒的感觉。 那高度的呢？ 高度的就像白酒了。 像白酒。 对对。 那比如说就是这个我就是一个正常人啊，我就是一正常人，一个正常人的酒量，你比如说我喝青稞酒能喝多少？ 你是什么样的正常人？这个，你喝白酒得喝多少？ 咱就比如说一个老爷们儿啊，就正常白酒，我能比如说喝三两。喝三两白酒啊，就比如说咱就是42度的中度白酒。 对， 如果这个我们换作这个就差不多对比的话，青稞酒能喝多少？ 就是高度的青稞酒的话，我估计你也就是四两吧 啊， 顶头了。如果是这种像米酒这种，差不多能喝一斤没问题。 喝一斤， 但是我经常听说这个米酒是喝起来感觉度数不高，但特别醉人。 对， 断片是吗？ 对对 啊， 我就是那会儿喝断片了，经常喝断片。对。 刚才分享了宗阳之前在开餐厅之前很长时间的一个酝酿和积淀哈，在这个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关于宗阳的故事，关于荣食的故事。现在这个荣食，虽然说没有做大规模的宣传，但已经成为了这个朋友圈的一个这个网红餐厅了。 对 啊，这颜值非常高，待会儿也会给大家看一些图片。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微微一笑。 祝你上天留着金地，玻璃瓶里插满小小森林，青春嫩绿的鲜明。 伤心，最美。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我是王爽。 哎，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跟我们的嘉宾郑宗阳来聊一聊他和他的餐厅的故事。 嗯，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创意菜餐厅的老板， 嗯， 他有非常这个特别的经历， 特别的经历， 嗯 嗯，有特别的喜好， 嗯，因为之前都是在这比较偏远的地方待着， 对啊， 对吧？首先他是一新疆人， 对， 然后后来去了这个西藏做田野调查一年， 对， 后来又加入了一个公益组织，去了内蒙古，又待了多久啊？待了快4年哈， 对，将近4年， 嗯。 基本上这个全国的这个少数民族地区，我都基本上都待遍了， 都待遍了，是吧？ 对对 啊、 嗯， 但是就是这个，开餐厅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时候有的？就是一开始就有吗？还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哎，我这个把这个食材带给大家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 其实开餐厅的这个事情最早的这个想法呢，应该是我在留学的时候，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当时呢这个就是我们学校旁边， 嗯， 那有一间日本人开的餐厅， 嗯， 他的名字叫瓦萨比子，就翻译过来就是叫芥末， 嗯， 山葵的这个意思。但是呢这个我是看着这个餐厅从一间餐厅开到现在啊，前两天我看在美国时代广场他的开新的分店，大概有200多家分店了，在全世界。就是当时我其实就是怎么说挺不服气的， 嗯， 当时呢我们学校旁边还有一间中餐馆， 嗯， 其实味道不输于他，但是呢就是还是咱们传统的那种，就是开了一间夫妻店，然后开上一辈子结束， 嗯 啊。所以呢当时我觉得就是日本人在这方面是值得去学习的，我觉得他们的这个理念呢，很触动我。我觉得咱们其实现在咱们中国发展这么快， 嗯， 我觉得是有一些人需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嗯。 那我觉得给我这个触动呢，我觉得为什么我不去开一间餐厅？那我们去超越他的理念，嗯，我们去借鉴 时代广场， 对，借鉴他的好的东西， 嗯， 然后呢，我们自己再把我们这个国家的文化的一些东西加进去， 嗯， 去，因为餐饮啊，它本身就跟经济跟文化是高度相关的。 对， 最早呢，为什么西餐能在中国这个这么火呢？是因为它的经济发达，然后呢传到中国来，然后大家就吃西餐。 嗯， 那现在呢，慢慢的我们会发现，其实一些小众的这些餐厅呢，在北京、在上海都开始火起来了，包括一些这西域风味的餐厅啊，这两年是感觉特别多， 嗯， 然后包括什么云南餐厅啊， 嗯， 这些都起来了， 包括东南亚菜， 对，就是一个文化传播的过程。 嗯 嗯，我们 突然说的开餐厅跟人类学真是有关系啊。 对，我什么事我都能扯到关系上， 跟心理学也有关系， 都有关系。 是， 但是这个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其实郑宗阳又不按套路出牌了， 嗯， 他就没在上海他读本科的地方，也没在这个伦敦，他跑回自己家乡乌鲁木齐去开餐厅，对吗？ 啊， 对，你们都没去过，其实我就在这个咱们学校门口开了一个很小的店， 嗯， 40-50平，当时呢说实话，因为决定去做餐厅，开餐厅做餐饮业呢，其实刚开始下这个决定是受到很多的反对， 嗯， 包括当时我们高中班主任， 嗯， 然后 岳老师， 对对， 嗯， 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家里人吧，也不是特别理解当时，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餐饮业是一个勤行，非常辛苦， 对， 嗯， 大家觉得你这个书生气这么重，搞一个餐厅这个事情不靠谱， 嗯， 所以当时我也没搞太大。就是40-50平，我觉得，既然决定要做，那你就做一个靠谱的事情。40-50平是我能掌控的一个范围， 嗯， 因为我对这个行业一无所知。当时，嗯，那我们当时呢，就是怎么说呢，这个趟了很多坑， 然后也被骗了啊、反正是当时这个，但是交的学费不是特别多，能承受得起。 嗯，那这就行 啊。然后呢，在这个学校旁边呢，就开了一个小的餐厅。当时说实话，我是在很大程度上去借鉴这些，像就刚才说的这种日本的这种连锁的这种感觉， 嗯， 就把餐厅装得很漂亮。 嗯， 那在学校旁边呢，你去装，就装潢是国际范儿的一个这么一个小的，不管你多小吧，是挺受学生欢迎的。当时我们每天中午都在排队， 嗯， 都是这个忠实的这个学校的我的学弟学妹，对， 嗯。 然后开了大概一年，我们 是什么菜呢？ 当时主要是偏快餐类的，然后做一些日料。 嗯， 对，然后呢，开了一年，我们基本上就是把成本收回来了。这会儿呢，我刚好有朋友从国外回来，他是国外的主厨，然后呢，我又拉了一个这个天才设计师，然后呢，当时我们三个就是成伙了嘛，三人成伙了，然后呢， 合伙人， 对对，就可以做更大一点的事情了。然后当时呢，我这北京的同学非常多嘛，都召唤我说赶紧来吧。然后我们那会儿就这个打起包袱就当北漂了， 带着你的小团伙就来到了北京。 小团伙， 对对，是这样子。 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合伙人的构成吧。刚才说有设计师，还有主厨。 对对，我们是。其实都是朋友一起，做这么一个事情，我们有主厨，他是在国外的一个，应该是一个米其林餐厅的，他做到行政的副总厨， 嗯， 然后呢，这个前两年回国，我就把他拉入伙了， 嗯， 然后呢，我们这个设计师呢，也是在日本，这个读了设计相关的专业， 嗯。 然后呢，也是前两年回国，我也把他拉进来了。 还都是海归呢，自己也是海归。 对 对、 对，我们这个餐厅是看起来呢，不太像是一个餐厅， 嗯， 感觉我们自己开玩笑，这一群乌合之众混集到一起了，没有几个做餐厅的，但是呢，我们想把自己从别的行业里边的一些理解呢，都融到这个餐厅里面。 嗯， 对。 刚才蔡弟的瓜说了一个词，说学以致用。 对， 这不仅郑宗洋是这样，把他人类社会学的一些东西融入到餐厅的理念来，而且这个米其林餐厅的主厨，对吧？ 嗯、 从日本归国的这个建筑师， 我就特别好奇啊，就是在拉这两个伙伴入伙的时候啊，学以致用，用没用到这个人类学的这个角度， 沟通上的一些， 哎，把人家给 说服力怎么样？ 把人给拉进来， 嗯， 这怎么说的跟人家？ 怎么说的？就是不厌其烦的一遍一遍的说，说烦了就来了， 就唠叨呗。 对。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荣石，刚才看了一些这个外景哈，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内景， 好， 看看这个日本归来的设计师设计大概是一个什么感觉。 哦， 现在是比较流行的这种暗厅的模式， 嗯、 对吧？啊、然后呢，大家可以感觉它的灯光应该是布的非常的别致，嗯，然后有一个很亮的这个吧台，这应该是楼上。 对对， 嗯、现在世贸天阶店的楼上，然后。我们就聊了快40分钟了，没给大家看过荣石的菜哈，来看一看我最喜欢的一道吧。荣石的摆盘是他们的特色， 嗯、 哦、嗯，这是他们的一道叫什么？ 这什么菜？ 这个是墨鱼汁葱烧澳牛， 嗯， 就是下边那个黑色的有点水墨画的写意风格的那个是拿墨鱼汁蘸上毛笔画出来的， 嗯， 对，这个可以吃，然后吃的时候呢，拿这个牛肉蘸上这墨鱼汁一起吃，这个整个的口味会更好一些。 拿筷子煎着牛肉，然后去蹭这墨汁，嗯， 对， 对， 然后再吃。再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荣石的一些，这个摆盘吧，嗯，能感觉到就是荣石在这个摆盘上颇费心思，尤其是这些盛器的选择，还有这个颜色的搭配。看下面这道中间的，这是一个鹿角吗？还是一个？ 对，这个是我们设计师找的一个鹿角。 嗯， 然后呢，我们这个整个餐厅想给大家呈现的一个风格呢，就是自然、原始、野性。 野性。 对对，就是其实我们的整个装修风格啊，刚才大家看到这个灯光布置啊，都是偏这种比较自然这种风格， 嗯， 也是跟我刚才前面讲的这个故事是一脉相承的， 嗯， 就是我们是营造这么一种氛围，包括我们的食材也是这个崇尚自然的， 嗯 啊、大概是这么一个风格， 嗯， 这个 就刚才说到这个鹿角，这个是我们设计师他从那个东北那边找过来的，跟一个这个小的这个小的鹿角厂去合作，然后呢他们去会帮我们挑一些好的这个好看的这种摆盘，然后我们拿过来以后呢再根据这个每一个鹿角的形状我们做不同的摆盘设计。 来说一说回到北京的事儿吧。回到北京之后其实还没有这个特别大的店呢，一开始开了一家小的，也是非常靠谱和稳妥的一个选择哈，给这些在我们花椒平台上有这个想开店的这小伙伴也是一个提示，一开始别这摊子铺得太大，对吧，从这个小的开始可能是一个比较这个比较靠谱的这样的选择，对吗？ 对，我觉得这个尤其是给年轻人吧，虽然我也是年轻人啊，但是这个倚老卖老的说几句，就是这个大家创业的这个想法真的非常好，但是呢一定要量力而行，一定要做充分的准备。因为大家这个很多年轻人啊都可能第一次创业不是用着朋友的钱就是用着父母的钱， 对， 都是血汗钱， 对， 不要乱花啊。就是大家 实在说的， 大家想法很好，但是呢，一定要做充分的调研。 所以说你在北京开餐厅，你们这个小团伙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拉投资，没有找投资人的，对吗？ 望京那间店没有，然后这个新店是有的，我们已经引入了投资人。对，当时望京店呢，就是几个朋友一块儿把自己的一些积蓄 凑了凑， 对，凑了凑。其实投资不是很大嘛，所以当时大家凑了凑。当时我们做那间店呢，说实话，100%的信心是不太可能。当时我们觉得这事儿靠不靠谱？我们觉得这个成功的几率可能是有的，超过50%了，大家就干吧。当然，所有的创业都是有风险的。当时呢我们就是开了2个多月吧，突然就开始排队了，超出我们的意料。所以呢就是慢慢 那天大家都特别的开心，心满意足的感觉。 对，这个属于喜出望外吧。 喜出望外。 对，按照餐厅的逻辑呢，是一般来说3个月左右可以开始慢慢的持平 啊， 因为他的客源是慢慢的来的。你需要前期要养一阵。现在呢我们有了上一个店的经验呢，我们希望是减少这个时间段，我们希望能把它压缩到2个月或者1个多月，我们就能够实现收支平衡。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吧。然后我们也会运用一些线上的资源，包括一些数据分析，来去更好的去经营一间餐厅。 数据分析，哪方面的数据？ 就包括用户的数据啊，包括这个整个的餐饮的一些大数据，给我们这个做一些决策的时候都是有参考意义的。 我们想到可能一个菜品的这个大家的喜爱程度，点赞量的多少，是吧？ 待会儿来说菜品哈，这是最后说，先说说我们这个厨师团队。刚才也说了，这个合伙人里呢有一位这个国外米其林餐厅回来的大厨，而且在荣氏里有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他们的好多这个厨师都是外国人啊，这是怎么想的呢？ 对，我们这个不仅是外国人啊，就是我们的菜系是融合了各个国家的菜系。我们有做法餐的，有做意餐的，有做日料的，然后呢中餐这块呢做川菜的、淮扬菜的、辽菜的、家常菜的都有。我们每一个厨师的背景都不一样，我们希望呢是把大家融合在一起，然后呢每个人对自己菜系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把这些食材给大家呈现，那大家有没有好的想法，怎么样去展现这个食材它本身的这些特质。这个事情呢我们从今年的2月份一直做到我们试营业，包括现在我们还一直在做，就是不停的在做研发。是把不同背景的厨师放在一起，包括我们也有不同的想法，我们从不同的国家留学回来，对每个国家的这种文化和食材的这些感受和理解吧放在一起，我们来做研发。所以呢就是刚才给大家看的一些菜品啊，很多菜呢大家问我说这道菜是什么菜，是属于哪个菜系的，我说还真给您说不出来，因为 属于我们荣食菜系。 对， 可以感觉到这个就是算是这个80后吧，80后做餐厅创业的 可能和老一辈真的不一样了。 对， 嗯，它需要调研， 嗯， 需要这个审美， 嗯， 然后还需要国际化， 嗯， 还需要各种的这个理论的支持，和我们这个拍着脑袋说我就是善于做羊汤，我再开一家羊汤店， 嗯， 这肯定是非常不同的。 嗯 嗯， 对。 但是请了这么多各个国家的这个各种菜系的厨师来，不怕把这菜做成一四不像吗？就是我怕没特色了，嗯，会有这种担心吗？ 对，对我们其实是有担心的。 嗯， 包括我们前期在试验的过程中，这个我们让我们的外厨去做一些，就是借鉴中餐的办法去做一些菜，有一些确实是尝起来确实是没，就是怎么说呢，不太适合咱们中国人的口感。 嗯， 这东西一吃，哇，这个东西黑暗料理，是吧？但是呢，这个过程中我们在调嘛， 嗯， 整个的过程呢，这大半年的时间，我们前前后后，备选菜单里放了200多道菜， 嗯， 我们一遍一遍的筛选。把一些就是这个试吃体验不好的菜我们就果断就砍掉了， 嗯， 然后最后留下了60来道菜， 嗯， 这个是我们的放到我们的主菜单里， 嗯， 然后我们不停的在做研发，每一个新的季节开始的时候我们会上一些新的应季的一些菜， 嗯 啊，这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设计。 嗯，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菜品的名字都是怎么来吧，这个人类学、社会学，还有这个各种设计师是吧，荣食的菜的这个菜名儿都挺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就是用鹿角的这个盛器做的这道菜， 嗯， 其实郑中阳之前给我发过微信说你觉得这名字怎么样， 好好 问过我， 对对对，征求大家的意见，因为都是，嗯，都是学霸嘛，征求一些这个，征求一些学霸的意见， 就杀杀熟你知道吗，啊， 对。然后我们这个鹿角的这道菜，我们最后起名叫狩猎场。 嗯， 哦， 嗯，非常野性哈。 对对，然后包括之后这个卖个关子，就是我们还有一些没有上的菜， 嗯， 我们起的名字也是费了一些功夫的， 嗯， 包括我们有一道甜点之后可能会叫工业革命。 哦， 嗯， 对，它的因为我们会跟它的整个的呈现的形式、它的色彩和摆盘， 嗯， 最后会搭在一起。去起一道菜的名字， 嗯， 但是也不是每一道菜都这样起，这样大家都不知道该吃什么了， 嗯， 对， 大家因为不知道看这菜名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对吗， 对对， 嗯，在选择从200道到现在可能现在目前是40-50道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非常艰难的，作为一个餐厅老板，这个肯定是已经吃到不想再吃了， 是这样， 我们这些朋友都这吃试过一次菜都要歇好几个月， 没事下回试菜可以找我， 可以可以，今天就可以 今天就可以 对对， 说说你们怎么用大数据来试菜吧，每次要投票对吗， 对，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其实大众点评这个东西啊也挺好用， 嗯， 发现了就是你用的好会很好， 嗯， 就是我们会翻看所有的客人的一些反馈， 嗯， 包括对口味的改良，包括对我们菜品的建议， 嗯， 同时呢这个我这个试吃会啊其实前前后后举办了大概前前后后一共有500到1000人次吧，去参与的试吃环节， 嗯， 啊，所以呢我们收集大家的这个反馈，有一些女孩爱吃的菜，有一些是男孩爱吃的菜， 嗯， 这个不同的呈现方式，我们都做了一些统计和分析， 嗯， 最后呢留下的这些菜呢是大家普遍这个反响比较好的， 嗯， 有一些口味特别奇怪的菜呢我们就没有上菜单，但是我们是有坚持的，所以留了那么几道口味比较奇怪的菜， 嗯， 想听听大家的反馈。 嗯， 那其实现在的反馈来说呢，确实是比较难以接受，但是我们厨师是很坚持的，因为很费功夫的一些菜， 嗯， 但是口味可能看起来稍微有一点不太能接受，但是我们还是把它放到菜单上了， 嗯， 就是想留给那些能够理解的人吧。 嗯啊，那你比如说从中给我们选取一道，就说它这个口味，它怎么就实在难以接受呢？大概是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道菜叫乌鱼蛋汤，也是运用了这种水墨的这种感觉， 嗯， 那个整个看起来非常漂亮。 嗯， 然后呢，也是拿这个老鸡汤要熬16个小时， 嗯， 把那个膏质熬出来之后，然后再加入一些这个泡椒一起去发酵的， 嗯， 但是这个菜呢一喝起来 第一口非常酸，然后呢回味挺辣的，对大多数人来说呢，作为一个汤， 它可能汤类， 对它可能不太能接受。但是这个汤呢，其实是一个开胃菜，说你真的你要去细细的去品味这道菜，那可能是不错的。这就是可能作为厨师的一些坚守，他认为这个东西这东西是我们费心思去做的，你应该去理解。但是实际上大部分的客人是理解不了的，其实很多的菜我们就砍掉了。 哎，我觉得这个就比如说最近啊，可能就比如说我什么有好多事儿上火不想吃，我就吃一这个 乌鱼蛋汤 肯定特别爽， 酸辣的， 对， 去把你这胃口全打开了， 打开胃口， 对， 多好啊。这个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去参加这个试吃会的感受哈，这个从大概五六点吃到九点，这时候这 不停的上， 对，不停的上，然后这时候已经就吃到不行了，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会说我吃到脖子，吃到下巴颏了都 啊，这时候说，哎呀，郑老板，我走了。郑老板这时候说，哎，等一下，然后从背后的包里掏出一个本子 啊，怎么着？ 说我们现在开始打分和投票，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开餐厅很难，别想着有些人说，哎呀，我开咖啡厅，我就可以天天泡咖啡厅了。我开蛋糕店，我能天天吃甜点，真的不是这么回事儿。 对，就跟小时候这个，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这个老师问你的梦想是什么，我说我以后想开一个游戏厅。当时小时候天天就在游戏厅里面打游戏嘛，真的小男孩好像。未来的梦想不是开网吧就是开游戏厅，我觉得我们那会儿年龄都是这样子。但实际上最后这个就是跟大家说，这个兴趣是一方面，创业的时候兴趣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要贴近实际。 对， 那个你就比如说刚才王爽说的，你开咖啡厅不是给自己泡咖啡的。 我们刚才也听郑东阳说到了，说他们现在呢有研发中心了哈，而且这个荣食的新店是一种新的模式，来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方面的情况吧。 对，我们刚才不是聊到菜品吗？菜品的话，我们这200多道菜呢，这个是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去研发。现在呢，我们希望在下一步，就是我们现在要建立一个研发中心，正在建设中。研发中心建好了之后呢，我们会把我们的所有的研发工作放到研发中心来做。这样呢就可以更加的去发挥大家的想象力。然后同时呢，我们研发中心也可以作为一个小的这个私人定制的一个会所。那我们的所有的新菜出来以后呢，我们会邀请我们的一些忠实的客户，然后一些这个美食家，然后呢一起过来，大家一块品尝一下，决定我们有一些菜能不能走下一步。就是我们的想法。 这不叫会所，这叫那个内部试吃团。 对， 就整一厨子开会的地儿。 对， 招试吃员嘛，这有一现成的。 有，可以。 然后我听说这个现在也因为这个第二家店也开始用一些新的互联网的这个模式了，开始有融资进来。 对， 我听说你们还有众筹，对吗？ 对，是我们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在开始吧。我不知道大家这听众有没有知道这个平台的，他们是做一些生活美学的，做得不错的，就是它里边的很多项目呢都是怎么说呢，都是一些特别有格调的。然后呢对生活是有追求，有一些情怀的一些项目， 很有调性的。 对，所以我们想通过这样平台呢去结识一些跟我们的整个的理念世界观是相近的这样子的人，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事情。也是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有这么多的人脉在一起，每个人作为一个传播点，我们这个餐厅呢就能去创造一些传播的故事。那我们也希望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有自己的野心，有自己的理念。在我们餐厅作为第二阶段了，我们已经扩大了之后呢，我们希望去把我们这些好的体验、好的故事去传播给更多的人。开始 和学霸聊天就是不一样。 对， 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 对，然后宗阳刚才提到这个野心啊，就是这个餐厅以后的野心是什么呀？ 对，我们希望呢，其实咱们聊了快一个小时了，我都没说这我们餐厅的定位。其实我们餐厅呢，就是我们有米其林餐厅出来的厨师，然后包括我们的研发组的一些都是 都是这个五星酒店出来的。 嗯， 那其实呢给人的感觉是不接地气，但是我们希望呢是做一些大众能够接受的， 嗯， 这种平民化的米其林的一种尝试。 嗯， 因为一般的米其林餐厅基本上吃一顿得三五千， 对， 那我们一顿呢也得100多块钱。 嗯， 但是呢我们的摆盘给你的呈现的形式是给大众的，面向大众的。 嗯， 大家只要是有这样想法有理念，你是可以吃得起的。 嗯， 我们想把这种餐饮模式呢推广起来。 嗯嗯， 这可能是一些尝试吧，在这个行业里边。 嗯， 未来也想在这个餐厅的数量上不断的扩张，也开到国外去呗。 可以，我觉得是可以的。 嗯， 因为国外的这个，尤其我们做了中国人口味的改良之后呢，再开到国外，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 嗯， 他们应该会接受的。 嗯，越听越觉得特别喜庆，非常感谢有像郑宗阳这样的，应该说很有学术范儿的这样的创业者，来给我们的城市带来一些这种有意思的餐厅， 没错， 这种有意思的据点儿，对吧？很野性的， 嗯， 我记住了这个词儿， 很野性，对， 很野性。也欢迎大家，如果11这个没事干，对吧？也不知道去哪儿吃，可以去尝试一下， 对 啊，这个平民化的米其林餐厅， 对 吧？ 嗯， 对， 在世贸天街啊， 对。中骏世界城就在世贸天街的北街 啊，世贸天街啊，中骏世界城。 对，看到有一团火的餐厅就是我们， 就着火那地儿。好，谢谢郑宗阳的到来。

旁，因为他给我发了有微信嘛，我给我玩游戏的朋友问了问之后，他们的说法就是哇塞，说你们这个游戏真的是花了钱了，而且说哎呀，这些声优就是说在咱们国内的影响力都是特别特别大的，你看我这个伏笔埋的一层又一层是吧。一会儿我们具体再把上 面说的，我和孔门有点心痒呀，国内这个领域亟待开发呀，我们这些人才对吧，没有用武之地呢。 我们到时候给你们做两个人设在游戏里， 行吗？ 行啊， 可以啊， 卖皮肤看看能卖多少是吧。 可以，我觉得行。 好，然后在片花之后我们会请出这个蒋彤的另外一位合伙人，也是对苍兰境界非常熟悉的这个张景文同学。 对，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点半到9点半准时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爽。对，刚刚我们一直在聊一款游戏，这小苹果一直在提问，然后我看这个有小伙伴这聊糊涂了，说这个游戏叫小苹果吗？ 对， 我们刚才一直在铺垫哈，就没有这个。 我们一直在给大家在渲染，渲染 一直在渲染这款即将在15号中旬，应该说大家就可以见到的这个苍兰境界。 哎，对，我们是从这个主创团队他们个人之间的故事，然后聊起，逐步啊深入到这个游戏。 然后那我们也欢迎这个姗姗来迟的这个张景文， 对， 这个 欢迎， 这个团队的 leader 算是吗？ 对，算我们团队老大， 老大， 欢迎景文，跟大家打一招呼。 大家好，我是苍兰境界的张景文。 好。蒋彤也在给大家来。 好，大家好，我是蒋彤。 哎，好，我们这个现在这个两个团队现在是来了半壁江山啊。我们也跟这个刚才渲染了这么多，然后买了这么多伏笔，跟我们的朋友们，然后也这个正式的介绍一下《苍兰境界》，它究竟是一款什么样的游戏？ 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这个我来介绍呀。这个《苍兰境界》呢，应该是算是一个叫做王道冒险日系的 RPG。就是什么叫王道呢？就是其实也是一个二次元的一个词汇，就是指的是那种正统，其实就是正统的意思。对，然后它的风格呢是就是幻想风的冒险 RPG。这个整个世界是一个架空的一个世界。然后这个世界呢，在我们主策的脑子里大概。不夸张的说，应该是存在了差不多5年的时间。对，他自己从大概5年前在日本的时候，他自己就在一方面自己在做自己工作上的正常的游戏制作，一方面自己脑子里就在构思这么一个世界的架构。对，然后具体实施呢，就是从我们公司创立，然后大家才开始一起做这件事情。然后当时呢，也是他找到了一个我们现在的剧情策划。对，然后这个剧情策划呢，相当于是把他的这个构想的世界进行了一个补完。对，所以这是从游戏的感受上，它属于一个冒险的 RPG。然后从玩法上呢，它是一个角色收集类的动作，横版动作类游戏。 角色收集类的。 对，角色收集类这个东西，什么叫角色收集类呢？就是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定义，就是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会像是大家认知中的比如说卡牌类的游戏。对，这是在游戏最初的时候。

对，你能理解为什么吗？ 啊，我能理解， 就是他不是可能通常 懂了就好了， 懂了就好了。 他不是可能就是可能，比如说会想到男主，那可能是比如说会这个很强壮，有什么超能力，然后是那种拯救世界的那种正面形象。 也不一定啊，这个事儿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对对对， 然后这是一个窗户纸， 这是一个窗户纸。 刚才对我们刚才说到这儿，其实已经说的有点多了。 对。对 就是可能希望这些玩家更有代入感，会不会？我猜想是这样的，就是希望更多的人在这款游戏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共鸣，而不是给大家的都是一些很神话的，就是很离我们生活很远的这样的角色。我觉得这是真的替玩家考虑，是走心的设计。 哇塞，王爽要给你点赞，这就我们两个刚才眼神交汇了一下，跟战友说的。 对对对对， 这还必须得我来说， 因为就是二次元的游戏嘛。我们在说什么是二次元的游戏啊？所谓的二次元，它就是区别于三次元，对吧？那么它就是要给玩家塑造一个世界，就是它是一种沉浸感， 它是一个梦， 对，它是一个梦，要给玩家塑造一个有欢笑、有泪水、冒险、有朋友、有羁绊、有友情、有背叛这样的一个世界，那么怎么样能这个世界，一方面你这个世界本身要够精彩，另一方面就是要给玩家在这个世界里最好能找到一个他自己的位置，那么毫无疑问男主是非常适合的一个位置，那么如果男主的这个角色性格过于鲜明，玩家可能就会被挤压到自己不知道该去哪儿了， 哇，这真是考虑的颇花心思的这样的一款设计， 对， 真的让我这个游戏的初始爱好者都已经非常的好奇， 充分发挥了你这个心理学什么来着？ 对，心理学导师， 心理学导师， 导师 专业背景。 总之，我觉得，如果一款游戏不仅能够给大家带来快乐、带来治愈的感觉，还能够就是让大家有一些启发吧，或者说有一些陪伴感，我觉得是非常友善的，或者说很温暖的一件事情。 没错。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两位用最简短的一句话吧，来对你们即将诞生的这个苍蓝境界， 对， 说句祝福，或者说说一句感悟吧。 啊， 好吗？也等待了这么久，现在应该是，我觉得应该不忐忑了吧，应该是 充满了 甜美的期待， 腰杆挺直了。 其实我整个参与的，因为在游戏制作当中参与的不多，但是运营这个其外面的这一部分参与的比较多。我的一个感觉就真的是，只要你认为这件事儿你能做成，而且你想做成，这件事情就是它能够成功的。 好，是。 我说一个我对游戏的期望吧。我对游戏的期望是这样的。五六年以后，或者更久远的时间，十年以后，如果曾经玩过苍蓝境界的玩家，然后在某一处，比如某个电视节目里或者某家什么小店里，听到了苍蓝境界的音乐再次响起，然后他心里会泛起一阵回忆的澎湃， 哇，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画面，因为你们为一代年轻人创造回忆。 对，这也是我创业之初的一个目标吧。 能感觉到两位是有这个有梦想的这个游戏创业者。 对，而且这哥俩的搭配也非常好，能够看出来景文可能更偏感性 一 些，啊，蒋彤可能更理性。 我们期待一下吧，一起来期待一下，也是在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来一起共同期待这款，有点感人，也有点励志的，然后一个不一样的梦，苍蓝境界。 对，冰小羊，然后我们的一个网友也对你们说，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时候